小小的你滴落在那年的温柔眉眼，我能否拾到你的碎碎念，蓦然发现却如今的你也同样惊艳，不知谁人能路遥你的眼，说书小小的你滴落在那年的温柔眉眼，我能否拾到你的碎碎念，蓦然发现却如今的你也同样惊艳，不知谁人能路遥你的眼，说书开花。